不再只有比分胜负后才能回到当初最纯真的年代。我相信它还是存在的，体育不该只有残酷。鲍春来比我大8个月，但我们都叫他小鲍。15岁的林丹在八一队因为训练中发脾气摔拍子而受到停训20天的处罚，而身在长沙的鲍春来在湖南队是最听教练话的孩子，悟性最高，进步最快，最得教练赏识。我们同一天到国家队报道，我们这一批里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们一起战斗过，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世界冠军，2004年的汤姆斯杯。我们也曾无数次隔网而立。有人说鲍春来生在林丹的这个时代是个悲剧，我不喜欢甚至厌恶别人这样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表达，受伤害最大的是鲍春来。我始终觉得我们俩都是中国队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枪口是一致对外的，而不是互相瞄准站在彼此身边的这一个。很奇怪的是，到现在想起小鲍，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我们小时候打一些类似天王挑战赛这样的比赛场景。比赛结束后，我们会用拿到的一点小奖金去吃麦当劳、肯德基，或者一起去过星期天。2000年，两个未满18岁的毛头小伙子分别从福州和长沙来到北京。那一年，小鲍就已经是世青赛的男单冠军了。有人觉得鲍春来就是当年的赵建华，左手，个子高，技术好。当时队里的很多教练都希望以他为重点来培养。可是谁能说人一生下来就天生要被重点培养呢？我很平凡，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在一点一点地证明自己。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教练对小鲍的偏爱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俩像两棵大树一样互相鼓励，彼此扶持的一起成长。有段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从进入国家一队开始，我们俩每次出去比赛都是住同一个房间。有时候去欧洲比赛，一些酒店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欧洲的酒店房间都不算大，只有一张大床也是常有的事儿。这时候我们俩就会睡在一起。年轻人精力超好，我们通常都会睡得很晚，躺在一张床上聊天，什么都聊，聊得开心了还会一起唱歌。那种默契就是你前言不搭后语，但对方居然能懂。然后聊着聊着也不知道几点了，房间里突然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就知道那是另一个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手机闹铃响了以后，我们必定是谁也不会主动把闹铃关掉，总是等到铃声停下来之后再接着睡。其实我们俩当时都醒了，但没有一个人去管他，都在装睡。那时候还没谢杏芳什么事儿，我和小鲍常会一起逛街。之所以常常是我们俩结伴，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饭量都非常大。在当时来讲，俩人的胃都大得有点可怕了，可能小鲍吃的比我还要多。记得有一年汤杯，有一次我们打完球回到房间已经很累了，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还得去队医那里去做治疗。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竟然已经洗干净晾好了。我睡觉不踏实，容易醒。每次出去比赛，我午睡的时候，鲍春来就出去练球。即使在房间里，他也什么都不做，不发出一点声音，就为了让我休息好。我们之间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小鲍的可爱之处有很多。我记得刚到国家队还住地下室的时候，我们一帮人有时会在一起看鬼片。当情节画面越来越惊悚的时候，我的余光会发现鲍春来越来越往后退，然后人就不见了。等我再转过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抱着个枕头躲在后面，所以大家那时候都会笑他，觉得他怎么这么胆小。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很多球迷和媒体越来越关注我们之间的竞争， 也因为这样的竞争，隔在中间的那张球网有一段时间还真的让我们的关系有些扑朔迷离。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梦想，如果我们的梦想恰好是同一个目标的话，那一定会有一个人受伤。2005年全运会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我想对身边的鲍春来说点什么，那天我就说，胜负只是一线之间，是很细微的一些环节决定的，一定会有更多的冠军在等着他。当时离北京奥运会还有3年时间，我特别对在场的所有媒体说，我希望能和鲍春来一起充当中国男单的两把尖刀，分守在上下半区，再像今天一样会师决赛，那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了。至于决赛，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可惜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听进去这番话，有的时候媒体常常把方向给搞错了，也是因为外界那些无止境的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俩割裂开，演变成对立的关系，最后受伤害的是我们两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一起去征战世界的舞台，可是这是最可惜的。2006年夏天的马德里，当我第三次向世锦赛男单冠军发起冲击的时候，没想到我预想的奥运会上的一幕提前上演了。在马德里，我跟小鲍在决赛中大战3局，比赛的过程像极了那些年我们俩交战时的境遇。首局他获胜，我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第二局就在他离冠军点只差3分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实现翻盘，最后的决胜局我逆转取胜。那天最高兴的是李永波教练，他在央视解说这场比赛时说，中国男单这次战胜了所有主要的对手，包揽世锦赛男单冠亚季军在中国羽毛球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也称得上中国男单最鼎盛的时期。我以为我们会像两辆战车一样齐头并进，直奔2008年的北京。从2003年的城运会、2004年的全国锦标赛、2005年的全运会，一直到2006年的世锦赛，我们连续4年在大赛的决赛中遭遇。我的每一步成功好像都是借着小鲍的肩膀。随着比赛的分量逐渐升级，我们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和残酷。很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两人曾经比较纯真的关系逐渐变得尴尬，最后慢慢疏远。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对小鲍来讲未免太残忍，那么多次大赛都输在了最后一口气上。但是大家别忘了，还有李宗伟，李宗伟失去的相比之下只会让他更痛苦。2008年奥运会、2011年世锦赛都是他更在乎的，他甚至连一个世界冠军的头衔都没有，有人称他为是败者为王。他又该怎么样呢？虽然我的先天条件可能没有其他人好，但到最后我也让大家看到了林丹是有价值的。有太多的舞台在决定着我们不同的命运，观众需要我们两个来做主角，但两个主角最终只有一个优胜者，我们俩各自本身就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再被推到一起非要分出个你死我活，就变得无法收场了。我只能一句话来形容，这就是竞技体育。北京奥运会把这样的残酷推向了最高潮，我和鲍春来如愿被分在了不同的半区，也就是说我们在奥运会赛场碰面的那一刻就一定是决赛。然而他爽约了，当鲍春来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已经把头发剃光了，削发明志。他这么做的原因我们都懂，可是说实话，当时我挺难过的。我想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有时候不需要太过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像我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也没有怎么样，照样开始训练比赛，用成绩去证明我还是可以的就行了。小鲍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当然会有太多的人关注他，但他这样我担心他有点承担不起。体育人需要有自己坚强的一面，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从2008年到2012年的这4年，时间仿佛比以往跑得更快。随着伦敦奥运会的临近， 我们这些队友有时也会聚在一起分析，还有没有机会参加世锦赛，有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甚至包括汤姆斯杯。很多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中国男单没有办法继续保持北京奥运会的阵容，一定会有人先离开。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鲍春来宣布退出国家队的那一天，我们正在国外参加比赛，因为有了心理准备，那感觉就好像是该来的还是来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点点地搬离了天坛公寓。当他在这片舞台上已经没有更多乐趣，也没有自己想要的价值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在一条路上把自己堵死。我支持他的决定。他最终离开是因为伤心，但他还能在另外一片天地中去展示他的才华。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步他的后尘，离开这项运动，这是没有办法的。竞技体育永远只能容许强者生存，而不会体恤弱者，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到那时，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么多年，我坚持下来了，并没有被年轻的运动员冲击掉，也没有被国际舞台淘汰掉。小鲍过去的房间，现在留给了杜鹏宇。运动员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息。现在，小鲍到了新的环境，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安排。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终于可以抛开那些纷扰，坦诚相对的时候，两人的节奏却又对不上，反而很难凑到一起。不过听说他妈妈来北京动手术，有一次我提出跟小鲍一起回去看望他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小鲍北京的家里吃了顿饭。那天我吃的特别多，因为小鲍妈妈做的饭非常好吃。这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两个大胃王。我还跟鲍妈妈说，以后我没事一定会来蹭饭吃的。当输赢胜负不再是我们之间的主题，我们俩好像又回到了刚来北京的那段日子。天坛公寓门口常会有粉丝守在那里，期待着与自己的偶像邂逅。这其中呢，鲍春来的球迷一定是最多的。我也常常会被球迷认出来，他们林丹林丹地追着我，可等我停下来，十次总有七八次对方会说，哎，林丹，我们很喜欢你，你看你能不能把我这封信啊，或者是这个礼物带给鲍春来啊。所以说，一个运动员的价值最终不是以拥有多少金牌来衡量的，而是要看你在这个时代留下过什么。据我了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羽毛球男单，还没有哪个运动员的球迷比鲍春来的还多。我觉得我的球迷应该也没他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一种偶像的魅力，我觉得这就很了不起，也是我望尘莫及的。在这里，我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们，任何时候不要去怀疑自己，或是羡慕别人，做好自己，全力以赴地把握好每一天，不要太计较最终的结果，这个过程只是迟早和长短而已，最终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和展现自己价值的一天。2012年小鲍过生日的时候，他正式加盟我是冒险王节目担任主持人。我因为在外比赛没能去现场，只能送上视频祝福。我对他说，所有的队员都很想念你，虽然你离开了羽毛球，但希望在另外一个领域里能看到你的新作品，我们都很期待，希望你一切顺利。以前我们之间是隔了一张球网，后来我们中间又隔了电视屏幕，见面的方式更多的是我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节目。他参加湖南卫视的《天生一对》时，我也看到了。作为一个运动员，他的歌唱得相当不错。要是小鲍说他唱歌在羽毛球队能排第二，就没人敢说排第一。 以前我们去 KTV， 他唱的最多的是陶喆、王力宏的歌，几乎都不用看歌词。每次队内春晚或者是歌唱比赛，我也只能领到类似最佳着装奖啊这样的安慰奖，啊，他才是羽毛球队的 K 歌之王。现在我很高兴，不再只是我们队友知道他有这些才艺，而是有更多的人来欣赏。我也知道，在另一条跑道上，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世界冠军也变成了新人，这是需要勇气和忍耐的。我时常也在想，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上他的节目，毕竟我们曾经并肩过，他永远都是我的兄弟。陶飞克，国际羽坛的一朵奇葩，他的打法和气质都透着神秘和诡异，他的陶式风格更是变幻莫测，流水无形。他16岁出道，19岁以头号种子的身份出战悉尼奥运会，24岁成为世界羽坛男单运动员中第一位集奥运会、世锦赛、汤姆斯杯和亚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球员。2012年他31岁，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将第四次踏上奥运赛场。15年中他一度是我超越的目标，也是媒体曾经拿来揶揄我的标杆，他是我一辈子的对手，却一定是一生的朋友。陶飞克的故事有太多时候都是媒体在煽风点火，好在我们谁都不在乎这些。有人说我和陶飞克的恩怨是始于雅典奥运会，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现场目睹陶飞克拿下奥运冠军喜极而泣的一幕后，我跟教练说我要换 W700 的球拍，也就是陶飞克夺冠时所用的那把球拍。我很少主动更换球拍，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主动换球拍，因为我觉得原来的牌子没能带给我什么好运气。而在那时的我看来，陶飞克手上的那把球拍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用的球拍，也是那把球拍我之后一直用了4年，伴随我走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雅典，陶飞克的每一场球我都看了，因为我早早的出局，要给队友摄像嘛。我看着他以8进4、4进2一直到决赛，一场场比赛，一轮轮关卡，他越打越好，潇洒自如，那种标志性的陶式打法让人赏心悦目，包括身为对手的我都为他折服。在跻身男单前八后，我记得陶飞克在接受采访时就讲这次奥运会冠军一定是他的，他就敢这么说，而且最终冠军也确实属于他。他当时说，历届奥运会男单冠军都是被二流选手拿到，都不属于最顶尖的选手，这次我要打破这个定律，就是我拿冠军。这样的王者之气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有时候我会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除了相似的经历，我们都还有媒体喜欢说的所谓潇洒、不羁和狂放。也正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媒体开始经常拿我们两个说事，一个是奥运冠军，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一，不制造点火花出来似乎就对不起自己。现在想来，我也挺感谢有这样一个对手，有这么多关注我们的媒体和球迷。我每进一步，过程中都少不了陶飞克的刺激或者说挑衅，他确实影响着我。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飞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